在领确实地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存虚妄的行事，你们心里神的这个生命隔绝了， 都因为自己无知，心里厌隔，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救，学了他的真理，就需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淫惑渐渐变坏的，又将你们的心智换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在真理的仁义和正洁。所以你们要切绝谎言，个人与神社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骨肢体，志气配合的，不可安怒的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愿神祝福读他话语的人。现在把时间交给牧师。 今天还是好多弟兄姊妹出城去我们知道爸爸在纽约那卫峰还在国内，然后感谢神小秋回到我们当中然后朱莉还在波特兰他说在波特兰待了一个月，他说好像待了一年这么久想念弟兄姊妹想念希望能够在九月中旬尽快回到我们当中还有一些弟兄姊妹不在我们当中吗对，苏晨跟女儿Alison 他们今天到 ACC 去做见证也是就是分享在 Alison 他要全时间服侍神2年的时间的见证感谢神 Alison 他已经筹到80%了 OK 6万美金80%6万美金2年的生活费我看见神是信实供应其实他们的教会在奥斯汀是给他们1个月1个半月的时间他1个月的时间已经筹到80%，所以上帝使用我们使用我们也求神来使用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的儿女们我们一起来祷告。所以说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信实的主，你是公义供应我们一切需要的主，为我们弟兄姊妹出城在外或是工作，或是陪伴家人或是探访等等，或是旅游都求主你来纪念，来保守，来看顾，也保守我们在教会的弟兄姊妹还有我们的家人一些年长弟兄姊妹可能还在国内，在香港，在台湾我们都纪念他在主里面我们也继续为 Alison 来祷告，主你使用这个年轻人来服侍你，我们也为在座所有弟兄姊妹的儿女们来祷告，愿神你来使用我们，来荣耀神，来服侍神，用各样的方式在各样的岗位上，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好，今天我们是第四堂来谈到文化对我们基督教信仰的冲击。身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不是只有这个2个小时坐在教会里面之后我们就离开这个建筑物，我们就回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家庭，我们的工作，乃至于整个社会，所以我们是非常受到影响的。那今天讲的一个主题是如何来分辨，如何来做一个分别，圣经上常用 holy 分别为圣，其实圣经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或是说上帝的属性就是 holy 圣洁，分别出来的跟这个世界是分别出来的。当我们基督徒成为基督徒之后，弟兄姊妹信主受洗归入主的名下，我们就是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我们也是被分别出来的。这个分别不是说我们要脱离这个世界，我们到一个地方离群所居到一个旷野或是到一个山洞里面，像中世纪的时候一些修士所做的一样。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可是不属于这个世界。那如何活在这个世界又不属于这个世界，甚至进而能够影响这个世界呢？这是今天我们来谈的这个题目主题是如何分辨，如何分辨。各位知道其实我们的生活当中有许多 似是而非的观念，一些谎言在我们当中。你自己曾经被别人欺骗过吗？有什么情况下被别人欺骗过？然后被欺骗的感觉如何？比如说有人投资股票，有人告诉你说啊，某某公司现在上市，然后这个经营得很好，你就投资进去了，结果怎么样？不仅没有上股票没有上涨，反而被套牢，甚至赔了不少钱。我知道最近国内股票下降后来政府要进来护盘整个欧美地区也是如此因为希腊的这个债务的问题投资你有没有做过错误的投资？别人给你一些建议，还有呢比如说身体有疾病的时候，可能有些人给你建议该吃这个该喝那个该做这个该做那个特别是一些比较严重的疾病，比如说癌症，有人告诉你一些特效药一些偏方一些特别的疗法，结果发现最后并没有效果并没有达到你的预期，你心里会觉得我是不是被别人欺骗。当然比如说我们身旁的一些人更有许多的谎言在我们当中当我们被欺骗的时候你的感觉如何？特别是你身旁的人可能你信任的人，也许他们不是出于恶意可是当你被欺骗的时候你心里是觉得非常的受伤你怎么给我一个错误的建议我的配偶怎么给我一个错误的建议，我的父母给我一个错误的建议，我的老师给我一个错误的建议，我的同学我的同事给我一个错误的建议，以至于我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带来一个非常错误的非常可怕的甚至不能挽回的一个后果我们非常的懊悔所以我们都不希望被骗，对吧？我们不希望被别人欺哄，是我们今天就要讲的这个内容如何不被别人欺哄，如何做分辨。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在以弗所书四章十七到二十七节我特别把一些字把它 mark 起来，就是把它做了粗体留给各位一个功课你会发现这一段经文有许多好像是两面的两面的，你可以把它做个表格前面提到了你们基督徒，提到了外邦人，提到了心地昏昧，提到了生命，提到了无知，心理刚硬，放纵私欲，贪行污秽，提到了学了基督，听了他的道，学了他的真理，提到了旧人，提到了新人，是神的形象，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提到了谎言，今天特别提到什么是谎言，还有实话，还有生气，还有犯罪，含怒到日落，还有给魔鬼留地步等等。所以各位可以画一个表格一边是属神的，一边是真实的、清洁的、可爱的，另外一边却是谎言的、欺骗的、污秽的、敌对神的、救人变坏的、私欲的、迷惑的。你会发现初代教会的弟兄姊妹跟我们的处境是一样的、一致的，所以我们要如何来分辨？我们真的需要神的道理。这边提到，我们如果听了基督的话、基督的道，就应当离开的旧人，能够做一个新的人。这个新的人有一个新的价值观、新的人生观、新的生活方式。好，首先我们来看几点。第一个，有关于工作career， 有关于你的事业在创世纪第十一章第四节这边讲了一个故事，就是那时候人越来越多了，而且他们团结起来，团结力量大，然后他们说我们要造一座城和一座塔，怎么样？这个塔顶通天我们知道这个塔叫做后来叫做巴别塔目的是什么？为要传扬我们的名你会发现几千年前、几百年前，人类就有这样子的一个企图心，我们要塔顶通天。通天最近这个 NASA 他们的这个旅行的这个 太空船已经通过了这个冥王星九大行星的最后一个行星，他们照相照下来啊，人想要通天，想要了解甚至掌控整个宇宙，目的是怎么样？为要传扬我们的名。什么叫做传扬我们的名啊？让别人知道我们多么伟大，让别人知道我们多么强盛，多么聪明啊！你发现世界各国、世界各大城市都想要建造一个高塔。早期在美国就是帝国大厦，就是世贸啊。后来啊，台湾也盖了一个101，后来马来西亚也盖了大楼，后来最后现在哎，杜拜盖了一个最高的大楼，超过全世界，我们都想要告诉世人，告诉其他国家，哎，世界第一高楼在我们国家，所以我们是 number one， 我们比你们好，我比你们强，也比你们聪明，所以我能够盖起一栋大楼是通天的，是世界最高的。这隐藏着一个内在的心理，叫做什么？ 骄傲， 就是骄傲啊。C.S. Lewis 在他那本书叫 Mere Christianity 哈，有的翻译成所谓返璞归真，有的就是直接翻译成如此基督教啊。我鼓励各位弟兄姊妹能够看这本书哈，有中文的，有英文的，甚至它的版权是 free 的，你可以下载啊 e-book。他就说哈，人类啊，他的观察很正确，最根本的、最大的恶，不是这些性啊、道德啊这些问题，而是人心深处最大的恶。其实是骄傲。为什么这么说呢？魔鬼是怎么样从天使变成魔鬼的啊？怎么堕落的？他是想要跟神一样，跟神同等，因为他美丽，他有能力，他就心里骄傲啊。所以第一个堕落的生物魔鬼，这个撒旦啊，这个堕落天使，他心里怀的就是骄傲。我为什么要听上帝的？我可以跟上帝同等。其实反映在我们人的内心也是如此。你是一个骄傲的人吗？啊，或是你的配偶是一个骄傲的人吗？你的孩子是一个骄傲的人吗？你怎么知道你是不是个骄傲的人？或是你身旁的人是不是骄傲的人？啊，这边刚才这段经文也提到了一些部分哈，比如说生气、含怒到日落啊。你是一个很容易发怒的人吗？或是你的配偶，或是你的孩子，啊，一点事情就暴躁啊，发怒。可能你身旁，哎，你只是给他一个建议而已，他就受不了了。一个骄傲的人是没有办法接受别人的意见的啊，不要说批评了哈。一个骄傲的人总觉得我是对的，我比你强。我比你好，啊，你有这样的想法吗？或是你的配偶，或是你的孩子，或是你的父母，或是你的老板，啊，他觉得他有最高的权威，他拒绝认错，啊，不仅如此啊，他希望得着别人的称赞啊，来啊，宣扬我们的名啊，如果你称赞他，啊 ，OK， 他很高兴，可是你跟他提出一些意见的时候，他就完全不能接受，完全受不了。你身旁有这样子的人吗？或是你是这样子的一个人吗？啊，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能够认识我们内心深处。如果你的配偶、你的孩子、你的父母，或甚至你自己是这样骄傲的人，那上帝有他的办法。上帝有什么办法呀？我们看到旧约圣经里面很多例子啊，上帝使一个人谦卑，比如说使摩西谦卑，上帝就让他被迫逃亡，在旷野里面40年啊，从一个埃及王子成为一个牧羊的人，在旷野里面40年。比如说，我们看见雅各跟以扫两兄弟，双胞胎啊，同一个妈妈生，我只不过比他晚了几分钟出生，我为什么就要做老二？我要做老大，我要胜过我的哥哥，胜过我的兄弟，我要比他强，我要抢，我要争长子的名分。最后上帝怎么样使他谦卑啊？雅各怎么样？他跟神摔跤角力啊，他觉得哎，我可以胜过神啊，天使啊，其实是最后他怎么样？ 瘸了一只腿，啊，这个强壮的大腿瘸了，他还要面对他的哥哥要追杀他，他跑都不能跑。啊，上帝有许多方式方法使我们能够谦卑，所以为你的配偶祷告，为你的孩子祷告，为你的父母祷告，为你的老板祷告，也为你自己祷告。不要传扬，不是为了传扬我们的名，不要证明，没有需要证明我们比别人强。圣经上说的是什么？真理是什么？是什么？世人都在想要证明我比别人好，比别人强。圣经的真理，耶稣告诉我们说，你们祷告的时候怎么样？他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啊，你发现多么大不同的一个价值观？我们希望是高举神的名，是神得着荣耀，不是我自己得到别人的称赞、肯定跟荣耀。这是世界的谎言跟真理的比较。还有呢，关于教育，好，这个礼拜美国母会有这个 VBS， 各个教会都有所谓的儿童圣经班。在座各位有孩子的父母，你是如何的来教导你的孩子呢？你是不是把孩子的教育权这个责任就交给了学校的老师，交给了社会，甚至说那就交给教会吧， OK， 这样对还是不对？好还是不好啊？在生命记第六章四到九节这样说到，他说，我们一起来读哈，预备，来。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你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所以这边讲到教养儿女是在什么时候啊？现在家里时候开始，你行在路上，你带你儿女去旅游，带他去买菜，行在路上，甚至你睡前躺下，你小时候跟他讲床边故事啊，你都要谈论。所以最大的责任仍然是在父母。特别你会发现这个世界的文化，学校的教导都在改变，你的孩子在学校上怎样的教材，你有看一看吗？还是你发现哇，怎么跟20年前完全不同，里面的价值观完全不一样。所以关于一个教育的谎言，就是我把孩子交给学校就好了，甚至我交给教会就好了，然后我只要工作，我只要赚钱，而没有在家里成为一个榜样。事实上各位观察你们的孩子你会发现，其实在他们大学以前，还没有离家之前，受影响最大的是父母。在儿童的期间如果在儿童期间没有受到父母一个好的一个榜样的影响，他到了青少年的时候，他就很容易受到他的同侪在学校里面同学老师的影响。你发现世界各地都是一样这些年轻人走上街头，他们常常是无知的，被这个社会所影响，被这个文化所影响，被这个政治所影响。你发现各样的游行出来，很多未成年的青年走上街头，他们不知道他们争什么，他们没有办法分辨是非在座的父母是最大的一个责任来教训儿女这是我们美国母会在8月底会办的一个 seminar 一个 conference， 就是叫做 Equipping Parents Equipping Families就是 Handling Stress in Parenting。 我想各位做父母的，特别你的孩子是青少年，可能有很大的一个压力所以他请了好几位讲员我这边有这个 flyer 待会可以给各位鼓励各位来8月28号晚上，礼拜五晚上，还有礼拜六白天的时间它有15块钱注册费等等，鼓励各位来参加，或是我们二组的老师、青少年的辅导等等，我们一同来学习教会可以帮助父母 ，OK， 教会跟学校是为了帮助父母，而不是取代父母的角色跟地位，特别是信仰，我们看见我们美国母会有个青年牧师他来他有7个小孩那7个小孩都是在家教育因为他不信任所谓公立学校的教育。你可以看见他的孩子们真的是非常的顺服，非常的谦卑在整个 BBS 里面帮忙 彼此相爱啊，求神帮助我们，求神帮助我们，给他们正面的影响，信仰的一个根基。好，还有第三点，关于家庭的一些谎言。什么叫做 Planned Parenthood？ 在美国有些 clinic 有这样招牌，在国内就叫做什么计划生育啊，在美国就叫做 Planned Parenthood。 为什么要计划生育？为什么要 Planned Parenthood？ 因为孩子来了你不想要，不是你孩子来了这个政府这个社会不想要，很多原因，比如说我们人口太多了，但事实上发现世界各地从欧美到亚洲，日本台湾现在人口老年化非常严重，因为孩子出生的婴孩不够太少了，所以计划生育长期你会发现带来的是一个负面的效果，更不要说计划生育带来的堕胎潮。为什么要 Planned Parenthood？在北美，这个孩子来了我不想要，为什么不想要？我还没有结婚就有了孩子，我不想要。我现在工作太忙，有了孩子我不想要。我经济状况不好，有了孩子我不想要。哎，这个孩子检查他有残疾，在肚子里发现他有残疾，我不想要。那怎么办？不想要怎么办？政府就补助你去堕胎了。有一个统计说在北美这样子的小孩子在母腹当中就被流掉的，死亡人数超过二次大战世界各国所有的人这些死亡的人数，无声无息的就不见了。前两个礼拜有一个神学生来到我们当中，那他婚前怀孕，但是对方不愿意负责任也担负不了责任，那时候他没有信主怎么办？后来他认识了教会，认识了信仰，他决定要把孩子生下来，不仅要把孩子生下来，他还追求神，他来读神学院，希望之后能够去服务服侍这些单亲妈妈们。你各位看到这个小男孩在我们当中，他从小跟着妈妈，他吃饭前都要祷告，还告诉我们的小朋友，你们怎么没有祷告？你会发现一个正面的一个见证，就是即使是在意外当中的怀孕，神仍然爱这个孩子，要使用这个孩子，使用这个家庭。好，所以圣经的真理是什么？诗篇一百三十九篇十三节是大卫的诗，我们一起来读一遍。来，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复辟我。什么意思啊？当一个生命在母腹当中成型的时候，有了生命的时候，神就已经认识他，他是神所创造的。考考各位King David 大卫王，他是他们家族当中第几个儿子？有人七个啊，有人说最小的。大卫是第几个儿子？答对了，他是第八个儿子，最小的儿子也是最不受到重视的儿子，他上面有七个兄弟。你想想看，如果说他的父亲就说我已经有七个儿子够好了，第八个我不要了，不把他生下来，就没有今日的大卫。神喜爱孩子，生命是神所赏赐的，即使他有残疾。你看见我美国教会两位牧师主任牧师、音乐牧师，他们的两个儿子都有残疾脚不方便神使用他们，这些有残疾的孩子可以来荣耀神。所以生命神所创造的。还有一个关于家庭的谎言那我这个不会花太多的时间我最近看了一个 video 提到说，如果这个同性婚姻不会伤害别人的话，那为什么是错误的呢？所以有好几个牧师在当中辩论，然后我把这个 video 贴在我们的 Facebook 上，各位可以去看这样子的一个讨论，我们可以理性的、和平的来看。如果婚姻、家庭只是两个人之间的事情，关起房门来，没有别人知道，我不干扰别人不是吗？ 即使是两个男的两个女的，不是三个人四个人啊，又是有什么关系呢？可是各位也发现这个事情已经不再是两个人的权利义务啊。有人说哈，这个法案通过，同性婚姻法案通过之后，影响到的法案有1068条啊，1168条，跟所有的医疗保险、退休金等等有关的，1168，因为这是成为一个公民权，所以不再是两个人的事情，而是公民，所有人在社会上都会影响的。我只提到一点啊，那基督徒扮演怎样的一个角色？我们都很熟，马太福音5章提到了我们是世上的盐。啊，各位家庭主妇为什么要用盐呢？调味啊，除了调味还要做什么？你为什么比如说肉要腌一下，你这泡菜要腌一下，拿盐做什么？杀菌，还有防腐。有了盐之后，哎，这个东西就可以存放很久啊，半年一年都不坏。所以圣经上说我们是世上的盐，意思是什么？基督徒应当在这个社会上扮演一个怎样的角色？防腐的角色，避免这个社会越来越腐败。还有我们是世上的光啊，这个光照在山上的好像那个灯塔一样，不是摆在床底下的，所以我们的光也应当怎么样照在人前，以至于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各位家庭的见证、工作的见证、信仰的见证，能够怎么样归荣耀给神，而不是归荣耀给我们。这就是我们的一个身份，我们的一个角色，我们的一个任务，做光做盐啊。你发现光跟盐哈，都是非常它不会去强迫别人啊，盐能够融合啊，调和啊，光能够点亮啊，这是很好的一个比喻哈，帮助我们怎么样影响这个文化、这个社会。最后一点哈，有关于信仰的一个谎言，有许多跟信仰、跟宗教有关的谎言，在这个当中，其实，在创世纪3章，当魔鬼啊以这个蛇的形象对夏娃、对亚当说话的时候，你发现都在这些话当中，这些新兴的宗教都是根据魔鬼所说的这几句话，你还记得吗？魔鬼说什么？这个蛇对夏娃说什么 ？You will be like God。各位啊，在上一个世纪，19世纪、20世纪是所谓人文主义，就是说我们相信进化论，我们不需要上帝，自然就是上帝，自然就是自由拥有的，我们不需要一个创造主，所以我们是以人为中心，我们用人的方式，我们可以探索这个宇宙、这个世界，解释这个世界。可是发现到了这样走过了100年、200年，人的心里面非常的空虚，他们渴望有一个超自然的能力来影响他们，所以就有所谓 New Age Movement。 所以到了上世纪末到这个世纪，你发现宗教不但没有灭亡，各样的宗教、新兴的宗教却越来越多啊，不管用怎样的名义。 You will be like God， 就是说你可以成为神啊，是 New Age 的核心，所谓新世纪运动，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神，就好像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佛一样啊。 You will be like God， 每一个都是神。一些传统信仰，印度教里面这个牛也是神，这个猴子也是神，这个石头也是神啊。其实华人、中国人也差不多啊，我们拜很多东西，对吧？每一个都是神啊，这个万物都是神。更重要的是，哎，我们希望跟神一样，其实这是当初魔鬼撒旦的自己的心态，他希望像神一样同等，所以他也告诉夏娃说，你们也可以跟神同等一样。还有呢， You shall not surely die， 多好啊，哎，你们不一定会死。待会我给各位看一些投影片啊，我们也在做这个努力，这个世人，你们不一定会死，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传说，所谓灵魂转世啊， 上辈子怎么样，下一辈子怎么样啊？这辈子做怎样的好事，下辈子又投胎做另外一个好人家。还有，因为小那修利带人类渴望永生啊。待会来看啊。第三个 ，You will know good and evil 啊，其实中文翻译哈、啊，所谓分别善恶术啊，其实是一个 judge， 你将有这样子审判的权柄权利，基本上你就是所谓的大法官了、啊，啊，你就是最高大法官，你来决定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就是 moral relativism， 就所谓的道德相对论，我来做判断做决定，你做你的判断，我做我的判断，你认为对，那是你的事，我的想法才是对的，我就是神，我来做判断，啊，我管你圣经说什么。最后一点就是 Your eyes shall be opened， 这也是魔鬼说的话，这个蛇说的话，好不好啊？你的眼睛可以看见，这象征是什么？一种神秘的主义。你怎样眼睛可以看见？如果你跟随我，你眼睛就会看见，你就会打开，你会发现这个世界上很多宗教，你要如何得到这个奥秘的神秘的知识，你要需要有人帮你开光，帮你灌顶，以至于你能得到这个神秘的知识，我们说是密宗或是神秘宗教，你可能要缴一些钱了、啊、OK， 你就会得到这个奥秘的知识。可是你发现圣经上的福音是什么？是打开的，是已经揭开了的奥秘，每一个人都可以得着，不需要有人为你开光灌顶。我们今天弟兄姊妹来到教会接受敬礼，是我给你开光吗？我给你灌顶吗？是我的能力吗？啊，我也需要被救赎，不是吗？我只能用水给你施洗，就好像施洗约翰说，我用水给你施洗，但是圣灵，耶稣基督要用圣灵给你施洗。我们只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承认我们需要他，我们是个罪人，我愿意信靠他，把我的人生交给他，他就乐意赏赐圣灵给我们，我不需要透过任何人一个神秘的宗教来帮助我们。所以刚提到这几点啊，这个上礼拜我提的啊，2045 Google 预测啊， You can live forever， 是他们执行长说的啊， OK， 他们已经投入了 billions of dollars，Billion 叫做十亿嘛，数十亿的金钱投入这个计划，他们希望改变这个世界。You can live forever 啊，然后他们有一个计划啊 ，Avatar 是什么 ？Avatar 是什么？一个电影嘛，啊，电影里面提到这个外星人啊，他们的身体 ，OK， 他们这个 Avatar 计划，你可以像那样子 Avatar 啊。哎，2015年今年开始啊，到2010年，你也可以，他们可以做到这五年时间，这十年时间可以做到人体的各个器官都可以做一个 copy 啊，你可以有个机器手背、机器脚、机器的心脏、机器的肾脏，哎，你这些东西坏了没关系，我们帮你换，好不好？哎，好啊，我也想要，我的眼睛近视很深啊，我要破一个洞啊，帮我换一个。挺好的，哎，他们的目标不只是如此哈，到了2025年，他们希望你的大脑能够被移植，啊，我们的身体器官会慢慢衰退嘛，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你的记忆、你的情感、你的 personality 都在你的大脑。一个人如果被判断他是脑死了，怎么样？就没救了，对吧？所以脑能够活下来是最重要。他说，哎，到2025年我们偏脑可以把它移植出来，在你的人生的最后一天，别怕，你身体都坏了没关系，只要脑还活着，我移植出来，我摆在一个啊这个啊保温箱里面， OK， 保持着你的大脑还在那边运转运作，你还活着，这个理想还不够。可是大脑还是一样碳水化合物，有一天还是会慢慢的衰退衰落。好了，到了2035年，没有关系，我们给你一个 artificial brain， 人造脑， 啊，就是我们的电脑嘛，这有什么难的？我把你大脑，他说我可以把你大脑的所有的记忆 upload 进入这个超级电脑里面，人造脑 ，OK， 保留你的情感，保留你的 personality， 好不好？所以到了2035年之前，哎，我器官都可以人造了，连脑都可以人造了，以至于他预测到了2045年，你就会像这个 Evant， 你可以永远活着。你的大脑是人造的，你的身体是人造的，但是你的记忆都还存留在。我跟各位啊，不要小看了这个计划，世界上许多亿万富翁都投入他们的金钱，要加入这个计划。希望成为第一个被试验的，他们是亿万富翁啊，他们不想死啊。哎呀，如果我能够永远活着该多好。但是圣经上很可惜，好，我们一起来读啊，来，生命记32章39节，一起来，来，你们如今要知道，我唯有我是神，在我以外并无别神，我使人死，我使人活，我损伤，我也医治，并无人能从我手中救出来。这位神是掌管生命的主，他是创造生命的主，他也掌管我们在地上的年日。当人想要取代上帝成为一个造物主的时候，我创造一个人造人，人工的人，哎，就是把我自己取代了神。这是 Google 的计划，全世界的许多科学家、许多亿万富翁投入这个计划。可是几千年前，神已经告诉我们：不不不，不要做这样子的梦想。只有这位耶和华是神，是造物主。求神帮助我们啊，如何能够将人的心意来夺回啊，这是我们今天待会要背的经文啊。我们不是用血气征战，我们不是啊跟别人好像批评谩骂，而是在神的面前有能力啊。我们在神面前得着这个能力，做一个生活的见证，能够攻破那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刚提的好多计谋啊，诡计，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并将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所以我很高兴看见啊，上礼拜 Alison 这个年轻女孩子啊，她想要透过电影短片来影响许多基督徒，成立公司、电影公司，因为有太多电影是，或者太多的歌曲啊，传讲的是违背神的信念。我们可以透过媒体，我们要将人的心意来夺回。不仅是如此啊，这礼拜因为我参加美国 BBS 啊，我看到小朋友唱歌跳舞啊，他们那些歌词，对我都很激励啊。啊，这歌词说 God is powerful, God is mercy。His law is going on， 再次的坚固我的信心啊！神的怜悯，神的爱，神的公义，神是道路，你要跟随啊！所以我把这些 video 都贴在我们 Facebook 上啊，各位有机会跟这些小朋友一起来敬拜神啊！今天晚上就有他们的 performance 啊，他们的成果展啊。我们心意要更新变化，也影响我们这个时代。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是的，我们啊。很容易的被这个世人、被这个文化所欺哄，假使我们不认识主你的话语啊，不认识这个真钞的时候，就被许多假钞啊所迷惑啊。主帮助我们啊，真的是更多认识你的真理，以至于我们能够分辨，也让我们啊真的是在神的面前有能力、有智慧。当我们身旁的啊朋友、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孩子、我们的父母来询问我们的时候，我们有智慧的来回答，带领他们认识这位创造的主、这位爱我们的主、这位为我们牺牲的主、这位生命的主。我们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 恩典来回应啊，我们今天的讯息，知道我们在主耶稣里面真的是有那啊奇妙、很奇异的、特别的恩典给我们。